一号 Broccoli 李伟俊和二号 YYY 盈盈，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 准备好了吗？ 一二三，勾选 Magic Hour。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 你的第六感有多强呢？ 我的第六感只能说最弱的那一个，虽然我是女人，但是我没有那个第六感的大的那个 sense、 欸、也不要这样怀疑你自己亲爱的。因为在我们最新一集的勾选哎呦喂，这一次呢我们就来挑战我们女 MC 们，身为女生你的第六感有多强嘛。没有想到呢在这个关卡，哎呀，我们的盈盈小妹竟然活着回来啊！ 活着回来，对，我活着到现在，我在这边 on air 了，跟大家。 我们拿炮弹来炸那个女生的脸啊！开玩笑，就是那种生日那种彩礼，这样喷在她们脸上。那玩法是这样子，就女生先躲在一个黑布后面，那我们男生就来决定了，到底要在哪个女生的位置。他们一起来数到三，我们全部站起来，面对面过后呢，立刻轰炸她的脸。没有想到呢，受害者竟然是这个人呢。没有想到在第一轮的挑战呢 Kelly 凯欣，你们都奉她为第六感女神，竟然就中招了，她的脸就被这个彩礼给喷了。 没有，是因为呢这个 Jaden 不知道为什么很爱针对这个 Kelly， 但是我觉得哦，他们每次都有火花的，每次吵架的不只是在这个游戏上啊、拍摄的时候啊，私底下他们也是会吵架的。 OK tea time、啊、tea time 八卦时间。你不觉得有时候 Jaden 真的蛮爱开 捉弄， 对对，他很爱开 Kelly 玩笑。我们要不要讨论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爱情啊都是这样子发生的、很多时候都是啊吵架、 真的 过后就会在一起。 就如果大家有机会来看我们过去 的 MC 幕后拍摄，他是每次开到玩笑，然后 Kelly 就好像你别震动我啦，你这么这样就特别多的互动哎，反正跟你们就还好，跟 Kelly 是最多的。 还好，我跟你说，男生如果喜欢一个女生的话，就会这样举动的。 刚好两个现在都是单身吗？ 好像是啦。 我不知道哦，大家就留守就看一下，你看。看看最新一集的勾选 IUA， 看他们的互动你就有答案了咯。对不对？ 是的，是的，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我是楚英，在这里祝大家这一年马上有好事发生，马上成功，马上发财，新年红包拿到手软，万事 alright， 酷达达。 未来的天天笑翻天，好事多连连，时光用金钱穿铜铁，不会被改写。未来的天天都有钱，梦想都实现，每个春节每一张笑脸，让我们大团圆。未来都是高楼大厦，春节还在吗？科技发达，我们更要让传承留下，灯笼高挂在火箭上，感觉更伟大，宇宙爆炸，家人团聚，什么都不怕。谁都有梦，别再等待，努力趁现在，不是天才别做阿呆，要非常勤快。想要发财就别发呆，行动最实在，所有的春季事业今年一定一定更 alright。 未来的天天笑翻天，好事都连连，时光用金钱穿铜铁，不会被改写。未来的天天都有钱，梦想都实现，帅到颜值爆表，红包祝福送到，烦恼越来越少，钱包越来越薄，未来一定一定好运到爆。未来的天天笑翻天，好事都连连，时光用金钱穿铜铁，不会被改写。未来的天天都有钱，梦想都实现。 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Astro 艺人合唱的《灯笼挂在火箭上》。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影。 马上给你今天的购炫，猜猜猜猜什么？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购炫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蛮有趣的、uh-huh. 是跟人类的发明有关的。 OK、啊、发明啊，发明什么嘞？ 跟太空船有关，厉害了吧？ 我都没去过。好的，太空厉害厉害厉 害。你也没去过地狱，但你每天也嘛讲地狱梗、 好像是、 啊、对啊，没有差。在人类，你懂人类有上过月球吗？ 有啊，我知道，我知道。 OK， 在人类哈、啊、把我们人送上月球之前，感觉很厉害嘛。 OK， 在这个事情之前，以下哪一样东西呢，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 哦、oh, ，就是 before 送上去月球的时候， 是不存在这个东西的， 是不存在的。Okay. 到底是哪个东西？大家来猜猜看。A， 彩色电视。哇、wow. 哦。B， 激光。C， 人造卫星。D， 有轮子的行李箱。 哇，好难哦！这四个里面我盲猜，那以我逻辑，我觉得应该是 D， 有轮子的行李箱吧。 可是不是其他三个选项更加高科技，感觉更难被发明出来吗？ 哎，轮子也是很难发明的嘞、啊、你要它转转转那个轮子啊，不是每个人都发明到的吗？没有那个 logic 的吗？ 可是在人类把人送上月球之前已经有车了、 嗯、有车， 车不用轮子吗？我就问 车是要轮子、 啊、 但是它要坐小轮子比较难嘛、啊、车的轮子很大个， 也有 bicycle 了的啊， bicycle 很大、啊、但轮子还是很大， 也有那种小孩子用的那种四轮车也有啊、 哦、没有，因为他们以前没有想过、啊、轮子也是可以加这个，哎，不是，行李箱也是可以加这个轮子的、啊、他们只想到交通工具要轮子，但没想到行李箱也可以加轮子。 可是那么简单的原理、啊、像人造卫星啊、彩色电视这些更密集更复杂的一些科学原理才可以制作的物品、啊、他们可以想到，难道想不到轮子可以放在行李箱？ 你啊，轮子放在行李箱、啊、 难道他们那么迟才想到这个东西，就是行李箱下面啦？ 我觉得应该是啦，因为 before 发明送上这个月球嘛、啊、他们最伟大发明应该是这个线啊、嗯、before 呢都是发明比较小样的东西 啊， 比如说有轮子的行李箱，怎样不可以是吗？我现在选、啊、 没有，我们讲的是人类送上月球之前什么还没有被发明哦。 OK， 送了过才发明有轮子行李箱。 看你一直反驳我，那应该第一不是答案了啊、欸、ABC 才是答案，是不是？ 我们听都怎么说咯。 OK， 说这个选 Beyond Trend。 他时常给人走红毯， 他时常捉弄人， 不需要。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盈盈。 勾选 Magic Hour。 酷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Tomorrow by Together 的 Can't You See Me、啊、他们的演唱会要来啦，大家买票了吗？动作快点哦，就在2月14号傍晚6点在 Asata Arena Bukit Jalil 帅气的开唱。现在呢去到 ime.bigtix.io 来购买他们演唱会入门票。 Hello， 你好，我是 YY 盈盈。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酷炫猜猜猜。 酷炫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一猜跟人类发明的东西有关啊。在人类把我们人哦、嗯、送上月球之前，以下哪个东西是还没被发明出来的？换、句话说是啊，人类把人送上月球之后、它才被发明的。 OK、 四个选项了哈。 A， 彩色电视机。 B， 激光。 C， 人造卫星。还是 D， 很简单的有轮子的行李箱、啊、听听看我们的好朋友卡西，你觉得是哪一个选项呢？ 最多答案应该是 D 吧，因为在人类登上月球之前应该是1960多年吧，但是有轮子的行李箱应该是1970年后才有的吧，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是 D 咯。 有吗？连卡西你连几十人把我们送上月球之前的年份你都知道、啊、 他那么细的话应该是抄答案的啦，找到答案了啦、 欸、可能人家聪明，你不要这样讲的吗？他可能以前是发明家来的咧。 哦，哇，存活、啊、存活到现在、啊、 存活，你用存活这个字眼也不太好吧。 OK， 他觉得是 B， 激光啦。 没有，他觉得是 D， 有轮子的行李箱。 不是激光吗？他选 B， 激光。 是吗？ 他说16多少年是激光，然后1960多年才是的。 没有，他讲19多年是那个人把人送上月球，1970多年才有轮子的行李箱。 对不起 小姐。 OK， 他觉得低，哦，跟我一样啊，傻波是低，所以我刚刚分析了 这么多。你睡醒了吗 ？By the way， 我还没有睡醒，所以他跟我一样是低，有轮子的行李箱。 我发现这种，啊，你到底会回答什么冷知识？ 我到底会回答什么？ 就厨房你也回答不了，历史也回答不了，欸，地理你也不能。 我有天马行空的答案呢，欸，然后你没有哦， 有 虽然没有答对啦，但是我有。Hello， 你不记得， 啊？你会讲冷笑话？ 冷笑话我也是很厉害 啊，所以低是不是真的吗？还是低不是 ？I don't know。我们回来再问问其他人哦。 OK， 老师，这个选别人。 Bianchan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我真的有他说的那么差吗？ 他才来三个月，这个 project 他有做到很好吗？ 好了，别再内耗了。 勾选和我 YYY 音音提醒你，别人的一两句坏话，一两件小事就让你不能释怀，小心眼，那我们的格局就变小了。我们的一生会遇到很多风浪，真正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的是自己的眼界和心胸。只要你心里的格局变大了，心放宽了，任何事都变小事咯。 勾选 Beyond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 Penny 的打火机。 Hello 你好，我是 YY 音音。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啊，是跟人类把我们人送上月球有关的哈。嗯，在人类历史上啦，人类把人送上月球是一个很厉害的事情嘛。 是。 但是在这个事情之前呢，你能不能猜到哪个东西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 ？OK， 这个东西你觉得哎，不是日常可见吗？嗯，有四个选项 ：A. 彩色电视机 ，B. 激光，还是 C 人造卫星，又或者是 D 呢有轮子的行李箱啊。像这边呢看到阿豪，阿豪他觉得还用文字写给我们，他说是 A 彩色电视。因为阿豪就说彩色电视应该是在比较后期才有，可能是在2000年或者是19多年的。因为阿豪每次听他爸爸妈妈讲故事，讲他们阿公阿妈的年代啊，是很后期才有电视机，但那个电视机呢是黑白色的， 是 啊，是到了他爸爸妈妈已经长大成人过后呢才有彩色电视。所以阿豪就觉得应该彩色电视是比较后面才发明的， before 人把人送上月球之前是还没有的。 是的确的，我看过一些古装剧啊，还是比较现代一点的剧呢，以前都是看的电视机真的是黑白色， even cartoon 教我们 Mickey Mouse 的那一集啊，就是很老旧了的，他们看的电视也是黑白的，完全是没有彩色的那一种的。可能真的是在后期很久很久，肯定是 after 送上火箭的那一个事情之后才发明这个彩色电视的啊。因为它射上去的时候，哎，人造卫星也是啊，可能就是要发明了这个火箭才可以发明这个人造卫星，我们才有了这个 WiFi， 才有了这个 waste 的东西啊，所以火箭很重要啊，有火箭才有这个人造卫星。 所以呢就人送上月球需要火箭， 需要火箭， 所以你觉得有需要火箭送上月球就一定要有人造卫星。 对啦，所以有火箭才有人造卫星， 这样他们才可以保持通讯。 对， 所以我可以把人造卫星删掉了，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被发明的东西 啊，就是 before 嘛，所以 A 彩色电视有可能的。以阿豪刚刚这样的逻辑分析 ，A 跟 D 目前最多人来猜，但到底是不是答案呢？会来给你揭晓了。 OK， 收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黄成熙和 Genius 林亮的《还好有你》。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花椰菜、包菜、空心菜，哈！勾选猜猜猜。 勾选猜猜猜，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冷知识呢，是跟人类把人送上月球有关的哈。大家懂那个我们人登月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嘛？ 是的。 还在上面插了旗。可是你知道吗？在那么厉害的事情之前，竟然这个东西哦，它还没有被发明的。 哎， 在人类把人送上月球之前，以下哪一个东西是还没有被发明出来的？四个选项 ：A. 彩色电视机 ，B. 激光 ，C. 人造卫星 ，D. 有轮子的行李箱。 目前为止呢 ，A 跟 D 呢是最多人选择的 ，B 跟 C， 我现在选择 C 人造卫星啦。B 的话，激光好像没有人选择嘞。 大家有觉得激光好像可能，反正火箭那么厉害，你都可以发明了，相信激光应该也被发明了啦。 是的，所以激光 B 应该不可能 ，A、C、D 我选择。 可是刚刚说 C 也不可能，因为 C 你说人造卫星也一定要有了吗？对吗？才可以保持通讯啊？ 不是啊，一定要有 rocket 了才有人造卫星嘛，对不对？你要送上去嘛，把这个人造卫星送上去的话，需要一个交通工具，那就是需要 rocket 啦。 可是我选项里面没有 rocket 啊，我选项是人造卫星。 是人造卫星吗？但是你的逻辑就是说 after 就是送登上这个月球之后才被发明的东西吗？所以也是人造卫星啊。 明白吧？ 没有逻辑，宝贝。OK， 我跟你讲，其实 C 很明显不是。 为什么？ 因为人造卫，你看啊，我今天要把火箭射上去， uh-huh? 我要跟地球保持通讯。 是的。 那怎样通讯？我们一定要有人造卫星，他们要互相传达讯息， uh-huh. 我们才可以保持通讯啊。 就是说你有人造卫星在火箭。 OK， 白话跟你讲 ，C 不用啦，我都生气了。A 跟 D 选一个。 D 啦， D 啦，有轮子的行李箱。 好了，很聪明，恭喜你答对啦。因为我跟你聊到我都生气了， 为什么？ 但你是不是觉得很惊讶？ 很惊讶， 我们人都可以有火箭送上去，竟然还没有轮子的行李箱。 是我。 好，一一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人啊送上去登月的时候啊，是在1969年。OK，、嗯、那激光在1960年已经被发明了。 OK， 人造卫星更够力了，1957年、wow ，苏联就已经发射上去了。嗯、那彩色电视机不是很后期吗？ 对， 没有哦，1950年这个年代呢就已经有彩色电视了。 哇，那么早期了。 反而我们现在 luggage 有轮子的哈、啊 uh-huh. 是在1970年才被发明。 后、啊、 是 after 了人类登月过才发明的。 1970是我爸爸出生的年份。 对，那个时候才有轮子的行李箱哦。 哦，那么后期的、啊、原来。 所以你不觉得很神奇吗？就是那上面这么多高科技已经被发明了、uh-huh. 后面才有轮子的行李箱。 很普通的事情有轮子的行李箱。 这个确实冷知识。哎，学起来吧。 手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骨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